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红九。从今儿开始呢，将由我为您主持《百年笑声》这个节目。在这里，红九先祝各位朋友天天开心，时时快乐，分分精彩，秒秒幸福。在今天的经典名段这个节目单元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安排了一段相当热闹火爆的节目——开场小唱。也许有些听众会觉得纳闷，这段相声的名字怎么有些怪呢？什么是开场小唱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几位相声老艺人是怎么说的。 我们这撂名地的得有很大的耐心，得有招人的那些艺术，招人什么唱个太平歌词啊，那叫说行话叫开门柳，柳就是唱啊，就是开门的那种唱， 一唱都这味儿。福字儿天来喜冲冲，不远山前香炉平，福如同海长流水，恨佛来世身穿大红啊，嘴里还在说着刀这个刀这个几个刀几个刀夹，还得说这个，这竹板也得跟着打，这叫元年的，像我们这小组的都得会这套东西。 听完了于幼福、冯宝华和王学义三位老艺人的讲解，大家对于开场小唱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了。刚刚冯老和王老所唱的就是开门小唱的一种发四喜，他唱的是福禄寿喜四小段，每小段四句，属于十不闲儿的一种。有听众可能又要问了，这十不闲儿又是什么东西呢？十不闲儿啊，是用木架子架上锣鼓镲，一个演员在中间连拉带打，左手夹两个鼓槌敲打单皮和大鼓，右手拉绳敲小锣和小镲，大镲用绳系在地上，用脚踏出声响，嘴里唱词儿，因为手忙脚乱，所以就叫十不闲儿了。十不闲儿的一般规律，唱完发四喜后要接唱八掌。根据侯宝林先生回忆，开场唱完发四喜后还有八句独唱，这八句词儿就是八掌，八掌之后是架子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段开场小唱中所唱的，根据《西厢记》创作的《十里亭》，一共唱了蜀唱、太平年和湖广调三个牌子，连唱带扭，十分热闹。演出阵容可谓是空前强大，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四位相声大师一同上阵， 珠联璧合的表演，在让我们欣赏到好听段子的同时，也做了一次对当年老相声演出时的情景再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和郭全宝四位大师合说的开场小唱。 舍己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红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真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当马坤。怎么叫闷当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啊、就三位别这儿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哎，我这儿要说了， 人佛来时身穿大红啊，斗强 哟，还带着家伙来呢。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天中三元路凋零之口？ 哎，那不就不对了吗？ 路过了高山松林， 这是哪儿呢？ 泪过黄杨做高位官呐，啊斗啊斗个几斗几个斗强，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少年领受万寿无边，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说就您呢， 少年白 条，我有话呢还是跟您说。 少年难生长， 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马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哦，几后新鸟儿落枝在了房檐上啊，七爷抱三元独占鳌头啊，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我也会这个， 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到台来戏柳声，到墙一边踩声一边戏声，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手扶着摇钱树， 到墙 戏声手托着聚宝盆， 到墙 聚宝盆倒有这几把锯子在， 到墙 哎几把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到墙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嚷什么呢？ 诸位高台金宝日进斗今儿啊， 斗啊斗啊几斗几斗强。 这位怎么要站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啊？ 今天本来大寿之期啊， 是喽， 咱们是开过场了， 怎么样？ 起过三场，过五锦记。 不错。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哎，不错。 说点吉言吉语的。 哎，对喽。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唱哪段，咱别出主意，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今天咱的好日子。 有这么句话呀。 啊。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有意的菜好当。 是喽。哎，本家大爷啊，本哦。大爷在这儿呢。 哪有大爷呀？ 本家大爷，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谁大好的日子？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哦，大爷没在。 那么这位是？ 舅爷在这 儿。哦，舅爷。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您喜欢听什么？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您听哪段？ 我什么也不听。 哦，十里听。 是。 好嘞。哎，十里长亭， 咱们就唱这回呀。 哎，小青铜儿不消停，手拿着弓走进房中。 到墙。 哎，尊声相公，俺是对的您啊。哎。 行了， 说话了知识人，挑着起了更啊，年代流斗斗那个斗斗强 一方， 到了一遥边南，月亮儿东边儿上。 还没完了呢， 天天不要， 我就甭说了。 哎呦，叫咱们兄妹唱 都没有的事情的。 你们在家做么呢？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爷了。我呀， 你们这叫么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这是哪 毛来的 啊？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来？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哎， 马鱼儿呢？ 明白了。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就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儿嘞。马味儿都有了， 不像话。 这里是说书的、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这叫什么事 啊？您明白，您圣明。 这就走了。 哎，走了。 哎，走了，咱这就开始了。 哎，对对。 开始以前嘛， 哎， 说几句书词 儿。哎，当然了。 开场白嘛。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 是不？ 哎， 这玩意儿得有文学。 哎，对对。 这天上星多，月不明。这就是开场书， 谁开书啊？ 天上星多，月不明。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地下河多啊，不是 地下河。 二句是怎么说的？这个 谁说书、啊？ 这个第二，他是这天上星多，月不明。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河里山多， 河里山多， 不是这个什么吗？ 啊， 山里鱼多， 山里有鱼呀、啊， 不是，鱼里人多， 嘿，要命吗？这不是， 啊，得了，四句数词念罢，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北念。 受罪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这什么呀？ 狂来的龙， 这是弦子啊。 哦，这就是弦子。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我要开始了。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了。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嗯， 我要讲述了， 讲述了。 我要论述了， 要论述了。 我要谈述了， 谈述了。 我要评述了， 评述了。 我全述了， 全述了。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哎哎哎哎哎哎哎 啊 啊！可好？ 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这是个腔儿 啊！哦，这是腔儿。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 咱不懂，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狂来的龙，狂 要弹上了，要弹上了。哎， 我摔了一回。 都说了一回了。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这弦子还挺勤。 我又讲了一回。 好家伙，两回了。 又论了一回。 哎呦，三回了。 又表了一回。 得四回。 我说哪回？ 哎，你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狂来的龙 就甭弹这弦子了。 的龙狂。哎哎哎哎哎哎啊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还真不容易学。 狂龙狂来的龙狂， 嗯， 这有一位大劲儿喽。 怎么样？ 就长来的表了啊。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这种东西没听过。 还有一位大劲儿，他就生来的彪。 有一位大姐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他长来的彪， 长来的彪。 他怎么那么彪？ 那谁知道啊？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这不是废话吗？ 狂来的龙狂，狂来的龙狂。 弦子弹的还真勤。 狂来的龙狂， 忘了忘了弹弦子。 这位大姐儿 啊。 狂来的龙， 半句也弹弦子了。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边站着。 哦，这个大姐卖单 儿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嗯， 正是这位大姨儿，她在门前站。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就从那边， 从那边， 哦不，从这边。 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从那边， 这边，从这边。对了，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这边合着没准谱啊。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甭谈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 哎哎哎哎，啊，很好。 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嗯，那兄弟有个我爹蝈蝈叫 蝈蝈，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这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你看看， 嗯， 你搂搂 搂搂， 你把喝把喝， 呵， 你看这位大姨儿长得多么俊， 长得俊， 弟儿的就是 说 算了吧。 怎么了？ 睡了吧， 睡了吧， 拉倒了吧，你就别睡了吧。 哪儿这么四霸呀？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黄来的龙， 就甭谈这穷闲的了，你这唱得了。 他二人说的本是有罪无心的话，你说巧不巧？ 怎么样？ 偏让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该着出事啊。 这个大姨儿闻听就破口骂， 急了， 骂声靴子和土包， 火了吗？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是啊，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本来嘛， 谁让你瞧？ 这谁让你瞧的？ 你不会不瞧？ 对呀、啊，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闭着， 两个眼睛都闭着。 哟，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无人过去把你捞。 对，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哎，拉上来了， 就把沟盖盖上了。 怎么又就这么一位呀、啊？ 黄来的龙王， 又谈上了。 龙 王，嗯， 这马的须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走了， 再把这个大姐儿消一消， 怎么样？ 他将身就把这个街门进， 啊、嗯，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狂来的 挠就是走的意思。嗯，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坐在炕沿上， 脱了花鞋， 脱了花鞋， 扒了袜子， 扒了袜子， 没穿着袜套， 嗯， 可倒来了裹脚。 嗨。 狂来的龙狂龙， 行了，就甭谈了。 手指着脚腕高声叫，叫声脚腕你听着，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腕， 我的脚腕， 我的脚腕， 我的烫面脚腕。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是人家的个脚， 人家的脚 可也是个脚。 嗯，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压塞过辣椒 哦，小 多么好瞧。 嗯，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嗯， 也木加斧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呵， 你忙这么一瞧，压塞过面包，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啊？ 黄来的龙王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他甩着脑袋，倒着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哎呦，要出事！ 说钢刀一句叫唤菜，我的钢刀一落，你扎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剁，猛听得咔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脚剁下去了， 没剁着， 没剁着啊！ 火红的太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德云社也曾经上演过开场小唱，郭德纲在唱过巴掌后还接唱了一门五福，外加大段的 公道老爷劝善歌旋律也是十分优美。 一门五福啊，三朵柳如，七子八婿满窗户，生死文王不自图，寿星老儿跨号在云端舞，龙头拐香衬着紫金葫芦，葫芦一里飘仙气儿民内，飞出来十万八千的羊蝙蝠哎。混沌初分实在难消，谁知道地多后天有多么样的高啊，日月穿梭催人老，有生命把力捞，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 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 树大根深要扎稳牢，人手这个教条武艺高，惊涛三遍吃甜水，劝民工你们忍位高，千万别为这个小人小，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 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 君王有道乐逍遥啊，十万里的江山扎得稳牢，文官能人戴纱帽，武将能人穿蟒袍，吃粮当兵也得忍着，自这样的江山怎么两个不安牢啊， 自这样的江山怎么两个不安牢啊， 做了官之人也要忍着啊，耳奉耳禄是民脂民膏啊，头戴乌纱仇人的帽，系玉带是捆人的套啊，明镜高悬放光好，为百姓造福啊，万古美名标啊， 为百姓造福万古美名标啊， 买卖人能忍和气生财，不论这个穷富一个样儿看待，买卖卖的手主儿道啊，站柜台笑颜开，休要发困莫要发呆呀，自你这个买卖怎么样儿不发财呀， 自你这个买卖怎么样儿不发财呀， 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跑汉你曾钢枪，金银财宝梦荒凉，倒不如德云社你开心笑一场啊，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啊，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啊，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让无数听众惦念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声舞台上的一对老少配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2008年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却了他25年的夙愿，拜在相声大师马三立的门下，正式成为马派弟子，他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先生。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李文华先生拜师的故事。李文华先生是相声界的捧哏巨匠，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捧哏技法是炉火纯青。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在蔫儿里藏着机灵，他慢慢悠悠无精打采的谈吐，那副再普通不过的嗓子，总是出其不意地迸发出幽默火花。但唯一缺憾就是老先生一直没有相声师承。2008年11月11号，京津两地的相声名家大腕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李文华先生拜师马三立这一历史时刻。81岁高龄的李文华先生在家人陪同下出席，他的出场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叫好声。拜师仪式首先回顾了李文华的艺术人生，在场很多人是潸然泪下。马三立先生的儿子马志明先生表示，我今天到现场来就是为了证实一下，我父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承认了李文华先生是他的徒弟。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马志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李文华老师啊，实际上他在25年以前跟我父亲已经是互相承认了，因为老头收他当徒弟啊，感到非常荣幸。他呢既是德艺双馨，你知道吗，又是这个也算是个老艺人老演员了，你知道吗，十大笑星。作为我们老爷子呢收这么一个徒弟，他自己认为，你知道吗，他无愧于这个老头徒弟这称号，因为他对咱这个相声事业有着重大贡献，全国人民可以说普遍都喜欢他，这个对于我们马家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今天能够举行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啊告诉大家当年有这么回事，而不是现在才收他，要是现在那就代收师弟了，谁某某人代收师弟，那就是说原来不认识老头，现在咱有这么这些人都这么办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他恐怕要在老爷子徒弟当中不能排在最后，有些个后来拜的在他这个事以后。所以我作为家属作为同行，我对李文华老师这个愿望的实现表示由衷的高兴，同时对我们老爷子呢也是安慰了他的这个在天之灵，因为他没收成没举行仪式他是个遗憾，是吧。今天呢在这个姜昆老师的这个倡导下得以完成这个事情，哎，我不管怎么着也得来一趟道道喜。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马志明先生接受采访的录音。作为李文华的老搭档，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姜昆说，1981年马三立先生住院的时候就默认李文华为弟子，李文华于是给马三立写了4封长信，汇报了不少情况。1982年马三立先生回了封长信给李文华，正式表达了收徒的愿望。李文华是位德艺双馨的合格的马派传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刘宝瑞和李文华合说的假灶王片段，从中感受一下李老精湛的捧哏艺术。 其实啊，在旧社会里头人也有很多的想法。 哦， 你说这玩意儿一家一个灶王爷，他在谁家里待着呢？ 就是 也有这么一个想法。 对， 哎，可是这样差不离家家还都供灶王爷， 哎， 是不是？ 您说那过去行了 啊， 现在可没有供的了 啊。现在现在啊， 啊， 现在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反正有还总归是有。 怎么还有供灶王爷的？ 不过是极个别的了。 哦，极少数的。 哎，据我调查，现在全国呀就剩一家还供灶王爷。 哦，谁家呀？ 就是那个 谁家呀？ 啊，这个什么，就是 谁家？哦，你们家还供灶王爷呢？ 你嚷嚷什么呀你？哎， 这个人 你嚷什么呀你？ 我不是嚷啊， 啊， 怎么你们家还供灶王爷呀？ 嗨，现在也不供了。

我妈一看眼睛都直了，我爱人一扒拉他，我妈也不说话，就冲我爱人点头撒嘴儿， 哎， 直来这个劲儿。 我说， 嗯， 趁这阵儿做点工作吧。我爱人也这打算。 是啊，说妈，您看看咱们这个灭虫药比灶王爷灵不灵啊？ 对， 以后您记着，那灶王爷是迷信，那玩意儿啊什么事也不当。 我说这回老太太明白过来了吧？ 老太太明白可是明白了， 嗯， 撒腿往回就跑。 干嘛去了？ 又找灶王爷去了。 怎么还信那玩意儿啊？ 我跟着瞧瞧去吧。 嗯， 我一看我乐了。 怎么 找灶王爷算账去了？ 怎么算的呀？ 呵，也不是哪儿来的劲头。 嗯， 老太太上了锅台了，打那个供板上把香炉拿下来，啪嚓一下就摔了。 老太太是明白过来了， 回手就去撕墙上那张假灶王去了。 哦， 他刚要撕，我过去给拦住了。 嗯， 哎呀，我说妈，您别撕。我妈说啊，还别撕呢，我这才明白，灶王爷这玩意儿什么事儿也不管，他净骗我的钱花。 这回老太太是真明白过来了， 我不撕他干嘛呀？ 嗯， 还要撕。我一想，我说实话吧。 嗯， 哎，我说妈，您甭撕了，告诉您实话，供着那张啊，他根本不是灶王爷， 是什么呀？ 猪八戒。 嗨，说实话了。 我妈一听，哦，猪八戒呀， 才知道啊。 哎呀，幸亏我没给供猪头啊， 要供上呢， 那他还不拿耙子搂我呀？ 嗨。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李文华先生的拜师会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说，第一，我们必须承认李文华尊师爱道的品行，第二，马三立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他的老师，李文华认门认对了，第三，就是相声是文化遗产，那李文华的肚子就是物质遗产，他学习相声有70年的历史，直到现在功成名就了还在学习，李文华对相声太忠诚了。他还表示，师父马三立大师曾经盛赞过李文华呀，好捧哏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红九，制作引力，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最后送上一首张靓颖的《梦想》，祝您笑口常开。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他们说变成太阳就会是希望，他们说成长就是种锋芒，我相信梦想就是最好的信仰，指引我们向前。你风也飞翔，我相信只要见